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在一个平静而舒服的星期四朝早，我是小昌昌。 大家好啊，放假快乐。希望大家一路留守住在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欢迎你，我是小曳曳。 今日既是儿童节又是清明节，我都不知道应该庆祝还是不要庆祝好。好烦啊！ 庆祝点解唔庆祝啊？庆、祝儿童节咯， 庆祝儿童节 系啊，儿童节啊嘛，所以我哋嘅爱好系列都同儿童节有关嘅。哇！ 一齐翻去四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 你止唔止啊？你啲减数会唔会有啲问题啊？你 咁我细个系好差嘛， 唔紧要唔紧要， 而家都好差。 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个小朋友，今日一齐用呢个小朋友一齐嚟吓玩下呢个爱好系列嘅早晨，廿八度嘅温室，湿度80%，夏天好似喺我哋身边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数到生效，三小时节目开始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风。未来数天系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啊！ 个礼节目呢首歌曲《Cup of Life》十点十六分啊。头先阿马老师讲咗咧，今日又系儿童节，又系清明节啦。 系啊。 咁啊，其实清明节都唔一定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嘅。其实我哋每一天咧都可以将我哋嘅离开咗嘅亲人咧摆喺心里边咧，每一天都可以系清明节。 慎终追远啫嘛，有咩值得唔开心啊？ 冇错啦。 今日搭地铁啊，见到好多人攞住啲花啊，同埋嗰啲一抽抽嗰啲金银纸纸啊。 系啊。 哇！真系我又觉得个个都晨早流流咁啊，扑出嚟，我又觉得啊，几好，几开心。但老人家多，后生比较少。 你知唔知数目其实有一样嘢咧，老人家会最辛苦系乜嘢咧？因为咧，我之前有一次咧，同屋企有个长辈啦，去拜山啦咁样。其实最辛苦咧，因为有啲嘅坟场嗰个设计咧，有啲好高嗰啲咧，即系半山嘅，即系成个坟场嘅半山。 哇，其实好斜噶，望翻落好惊。 嗰啲楼梯咧系真系 直不甩噶， 直不甩，同埋系行好多层好多层。你有冇试过呢啲啊？ 我唔系拜呢啲咯， 系啊 系啊，我系拜嗰啲飞碟型嗰只啊。 哇，嗰啲犀利啊！ 好圆，好大嗰啲， 系啊，即系系啦，有 家族啊嘛， 唔好咁讲，系啊，但系就佢哋系嗰啲唔系公共嘅公众嘅佛像咯，系啊，咁咯，喺个山头度。 咁所以咧，嗱，其实 通常好风水。 我个人咧就会宁愿选择一啲非清明节去扫墓，因为可能你唔需要咁多人啦，同埋有啲配套咧，例如话你想买扎花或者借个樽咁样，你其实系会比较忙乱， 你个工作唔同啊嘛，你个工作嘅就系你可以选择系平时嘅日子嘛， 是啊、 但系有好多啲翻工 嘅 打工仔，佢哋冇得拣。 希望大家今日都平平安安， 一定会 舒服， 甚至乎亦都要祝愿嘅，就系喺台湾地区，系啦，花莲度有地震嘅朋友平安， 平安， 希望唔好再有任何同类事件发生啦。阿马老师，我今日另外睇到咧，清明节啦吓，我谂翻你星期一，阿细路长冇上啦， 系佢冇上堂啊，你去边啊？有冇医生纸？嗱，个个都系咁样，细路啊，细路长， 我嗰日喂细路长， 佢嗰日同学都系冇医生， 佢嗰日问我攞， 佢可以冇医生纸， 杨杨都冇，杨杨 都冇医生纸啦，点可以有医生纸啊？ 佢问我攞医生纸， 有处理啊？ 我揾张纸写住医生纸三个字俾咗佢， 系咯，黐线噶，真系 啊！你黐线啊？ 系啊，咁系啊嘛， 你傻仔啊！ 你翻工嘅时候，唔系你翻学嘅时候，你都冇话要医生纸啊？ 我谂起嗰日佢讲，因为今日清明节，我突然间睇到篇文章咧，即系类似啲特。嗰啲叫咩专题文章应该咁讲，佢咧讲嘅同你嗰个教嘅差唔多啦。不过咧， 你教乜嘢啊？啱啱讲嘅 啦，寒食节 ，Cold Food Festival， 都讲咗啦，寒食节系咪？ 因为寒食节就喺清明前一日或者两日嘅，但系而家冇人庆 祝。过咗啦，而家已经 过咗啦。唔系，其实咧嗰个文章嗱，我唔知啦，因为呢啲要考究翻嗰啲文献咁啊，个个人讲法唔同。例如话呢个戒指推，佢话戒指推支付只系个支，咁我唔知你嗰日话戒指推啊？ 冇错， 戒指定戒指咧，我唔知啦。做出嚟个证明 咩嚟噶？戒指 人嚟噶，好感动嘅故事。 我好似听过， 系啊， 系啊，戒指系戒指推咩？ 系啊，反而阿杨洋知知地， 佢知嘅，系啊， 好嘢， 中国历史。 你有冇发觉嘅就系佢好奇怪嘅？你以为佢知嘅，佢唔知啊，佢唔知嗰啲嘢，佢系知嘅。 你又觉得 好奇怪呢个人，所有嘅嘢都系反转。你 即系食咗橙会胃痛， 系啊？你觉唔觉得？我就费事去拗。 佢嗰真系咩都知系咪啊？ 系啊， 佢真系。 你以为佢唔知嗰啲嘢，佢入去有佢可以娓娓道来噶，好奇怪嘅一个人。 咁啊，个文章佢话其实而家咧已经两者融为一体噶啦，因为冇乜人去执行冇呢个寒食节，咁啊慢慢就融埋落去呢个清明节。所以清明节咧，其实如果古有名分咧，就系唔开火嘅，即系唔煮嘢食嘅，食寒食。咁我谂今日边 食冷面同埋 sushi， 系啊寿司， 系咪 啊鱼生？ 系咯 ，sushi 都系。冻结刺身，好好啊！我觉得呢个寒食节 系 推广，咁 啊，仲有边个人会咧咁样样？ 同埋食沙律， 但系咧， 因为水果 fruit， 食水果 fruit， 即系但系佢讲清明节 人心果，人心果 诶，会食嘅嘢咧，喂，有啲我真系听都未听过，你听过未啊？第一样清明节会食嘅传统食物，一讲传统，你知都系以前啲人会食多噶啦， 糕点咯，系咪嗰个？你估我哋识唔识噶？ 我 识唔识噶？ 我唔识， 你唔识系咩嚟噶？ 嗱，俾个样你睇，睇下你见过未？好唔好？ 你俾个样我睇，哦 ，OK。 你见过啲咩？ 咪类似嗰啲 卷 个 春卷皮包住一啲红萝卜啊， 类似啦， 菇啊嗰啲咁。 我谂呢啲系地区嘢， 佢叫 潮越南春卷， 润饼， 南春卷 系啊系啊， 潮越南春卷， 越南春卷 系啦。洋春卷有两只嘅，一只嘅就系唔炸嘅，呢一只系似唔炸嗰只，有一只系炸嘅。 但系佢 presentation 一支支插喺度俾你啊，定系瞓喺度咧？ 其实佢都系嘅，佢有插有。 有分嘅。 插喺度啊， 有咩分別啊？ 插喺度高貴啲，收貴啲啊嘛。 唔係噶，其實你係一條春卷。 餐廳啊， 通常你呢一隻，如果我就當佢係一個越南春卷啦，佢通常個 percent 都係咁樣嘅，就係、是、佢一條春卷將佢剁開兩橛，喺中間度一斜咁樣， 剖 開咗之後，跟住有一碌係，我咪好容易認得，有一嚿咁佢就係擺喺度嘅，有一嚿佢就佢凍喺度嘅，佢因為俾你睇清楚佢裡面有啲乜嘢，冇錯， 係。佢里边系好多嗰啲咩芫荽啊，有苦苔啊，花生碎啊， 咪系咯， 等啲啦， 系 个 越南春卷啊， 越南 系啊，越南春卷系啦。另外一个咧，可能咧客家菜里边啲，我嗰时听你讲个唔知咩果茶果系嘛， 茶果 系啦，佢话有啲叫做类似鸡屎藤茶果嘅，但系叫做草仔果，草咧条草嘅草啦，咁样样咁咯，同唔同啊？即系 嗰一只就叫做解屎结。即系我哋系啦，系因为呢一个时候先至有得买嘅。鸡屎藤其实咧系一种植物，咁我哋就系要摘咗之后，梗系食得啦。如果唔系，佢点整？ 但 系个 名唔系叫，佢应该帮佢改个名。 唔系之前农业时代一定系 咁可能佢揾到呢个藤嘅时候，系有篤鸡屎喺隔篱，佢就觉得叫个鸡屎藤咯。 系啊， 系咁噶。 系啊，系啊。佢话阿徐 Sir 带我哋行一下，嗱呢个就系鸡屎藤问一问。 系啊，佢就系咁样噶啦。啲地方都系咁命名噶，系嘛？佢无端端喺嗰个位置度见到一只鸡，咁跟住佢就话鸡公树下。 系啊， 只鸡企喺条树个树下边噶，咁跟住嗰个地方就叫鸡公树下，真系咁样命名噶。 嗰条村有个井噶啦，井头村。 再唔系嘅话，来自日本嘅嗰啲名字或者嗰啲姓氏都系咁嘅，系啊，譬如可能唔知咩江户啊、江河内啊，咁嗰啲就系因为喺嗰个地方，河内就咩嘅，就越南嚟嘅， 越南 河边啊。道边系我记错咗，道边 就系因为佢喺个河边嗰度，佢哋喺嗰度住嘅话，可能佢就叫做叫自己叫做河边，系咁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实冇嘢噶，佢鸡屎藤个名系咯，你唔好觉得嘅就系屎系唔食。 总之系果类啦，唔系茶果啊，草仔果又叫草仔果，佢类似鸡屎藤之。都係嗰啲食物嘅， 係啊，都係黑黑啊，即係係啊，綠綠啊， 未食過， 青青啊， 就地取材。 但 係 好食嘅，佢嗰個味道係比較特別嘅。咁啊，裡面嘅話，佢就會有一粒花生喺度嘅。 哦， 係啦，雞屎藤。 另外咧就係韭菜同雞蛋啊，韭菜代表長長久久、添福添壽，而雞蛋咧源自韓食節，係講過啦，記唔記得啊？ 係啊，我記得。 點解啊？點解食雞蛋啊？ 下個星期我嘅。古啊古文嘅主题就系鸡蛋同埋鸭蛋，系啊，大家做你功课啦， 好啊， 神做噶啦， 一定啦，学你啊嘛。 不如揾次咧讲下咧古语叫做死鸡撑饭盖， 我唔想讲你， 我只眼冇问题，死鸡撑饭盖，我只眼冇问题， 我只眼系冇问题， 佢只眼真系冇问题，系个脑有事。 唔该，只眼事。 系啊，有咩问题啫？系咪先？最紧要你哋觉得自己冇问题，我都觉得冇问题。我唔会买。 呢套。 好，我哋继续我节目喺10:25听啊。 好啦，讲完噶啦。 咁傳統食品啊嘛，你有冇嘢繼續增即係增值講落去啊？你譬如星期二你想食啲咩？嗱，俾我播兩分鐘歌，翻嚟我哋喺手呢冇事，可以講啦， 好 嘛？ 好嘅。 想见他，跟他说话，信我归家。 此刻想见他，等他返家，讲句爱我吧，着上婚纱，哈巴巴笑话。 家乡嘅传统食品咧，唔系每一个家庭咧都会有嘅，因为咧其实咧都要睇一个家庭主妇识唔识传承啊，系咪先？即系有冇啲啊上一代教再下一代 唔使传承噶，有得买噶嘛？你解事结嗰啲， 即 系 如果你 买噶嘛？ 如果 解事结好食噶， 我 下次买多试下。 好，我买过噶啦，买过噶啦，一碌碌咁样嘅，五嚿嘅，五嚿咁样，佢就砌咗好似朵花咁样嘅。 咁得意， 好得意嘅，一粒一嚿。 喺咩铺头买？ 喺普通嗰啲。你买嗰啲茶果嘅铺头咯， 哦， 系啊，有时佢侧边佢又会卖埋古灵精怪嘢。 我谂呢啲系即系乡间或者系即系 街市有得卖嘅，但系你喺新界嘅街市， 系啊，又或者大埔墟嘅火车站啊，有个阿婆， 冇错， 摆喺路边嗰啲，吓，呢个就系嗰啲，或者粉岭火车站嘅天桥上边， 系啦，佢卖完就冇噶啦， 冇错，走噶啦， 冇错， 收工噶啦，去玩 噶啦，你好可能就会见到，但系亦都可能见唔到。所以好难做呢啲嘢，啱啊！ 新界嘅街市真系多啲嘢卖。我以前曾经住过呢个元朗咧，每一次去元朗嘅嗰附近啦，即系嗰啲街市咧，发觉好多即系同埋佢啲价钱系会平过即系城市嗰边市区嗰边。 因为佢有啲咁噶嘛，你会发觉噶嘛，自己可能佢有笪地咁样，跟住佢又会种啲嘢 啊， 系嘛， 掹出嚟卖咯。 系咯，唔限定噶嘛， 或者掹隔篱嗰块田嗰啲。 呢个系你啫， 俾翻佢人哋。 咁你系你啫，咁啊问题系好可能佢无端端咁样，哦，佢多咗两。木瓜佢攞出嚟卖， 吓点会多 咗？系真系， 我知啊，有时即系少少地啊， 两只木瓜，一扎菜， 系啊， 有啲就系古灵精怪，唔知系乜嘢嘅草， 觉得唔系好靓，算得攞出去卖， 所以几好啊！我通常嗰啲我会帮衬嗰支噶， 系啊， 你会感觉上因为嗰啲系 organic 啲咯， 同埋新鲜， 冇错， 系啊， 冇错， 啊系啊。通常系啲婆婆拎出嚟卖嘅，咁卖晒就翻屋企噶啦。 好多呢啲嘢卖嘅，除咗你话呢啲嘅佢自己种嘅蔬菜之外咧，你仲会见到嘅就系可能头先我所讲嗰啲茶果啦，又或者嘅就佢哋无端端自己会撒啲花生啦。 喂，撒花生好好食啊！我最中意食嗰啲撒花生，黑掹掹啊， 冇错。 点撒嘅咧？同埋嗰啲花生个种系咁大粒。 我唔知，即系总之你而家喺新界嘅街市，你会多好多呢啲咁样嘅，你喺传统。咁嘅一啲市區嘅街市係冇見到嘅嘢， 真 係 冇見， 係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即係手工嘅嘢。 講真啦，呢婆仔都俾唔到嗰啲租啦，因為市區嗰啲街市嗰啲係好貴嘅租， 係 唔同呢啲地攤。 佢哋都係賺啲 微薄嘅嚇， 同埋幾開心啊！咁樣幾個鐘就收檔， 係啊， 係咪先？ 喂，好啦，十點半先睇新聞報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湾花莲海域昨日发生 7.2 级地震，灾害应变中心今日说已知九死，过千人伤，仍然有96人被困和48人失去联络。死者包括花莲严重倾斜天王星大楼内一个女住户，她的遗体昨晚移出，其余部分死者是被落石击中不治，包括太鲁阁景区、德卡伦步道的三个游客。当局加紧营救和搜查仍然受困和失联人士。由于苏花公路损毁严重，几处发生大面积山泥倾泻，估计两至三个月内亦都难以打通。不过台铁抢通地震之后停驶的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路段，赶及今日恢复通车。入境处因应早前终审法院判决修订更改性别条件，未完成整项性别重置手术的人士，若果已经完成指定手术改变他的性征，并且同时符合各项资格准则和要求，将可以申请更改他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记项。 跨青时刻创办人及总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当局提出的部分要求感到失望。他解释，跨性别女性需要切除性器官，才被视作改变性征，相关手术规模较高，风险较大，同跨性别男性只需要切除乳房的要求有很大差别，质疑属于不对等歧视。他担心当局的要求或者会左右跨性别人士的决定进行不必要而又涉及风险的手术程序。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当事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儿童全面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说，儿童是武装冲突中无辜受害者，最需要帮助。耿爽引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过去六个月加沙地带超过13000个儿童丧生，保护加沙地带儿童是国际社会责任，亦都是安理会共识。耿爽又说，除了加沙之外，不少其他冲突地区的儿童同样遭遇悲惨，国际社会要帮助当事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饥饿和贫困，普及教育和医疗，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保障儿童全面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嚟啦，咁先睇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工程嘅封路措施，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系要封闭。咁再提翻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封路措施，柴湾方面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所有私家车禁止驶入连城道同埋哥连臣角道，市民可于港铁柴湾站乘搭城巴388号线专线小巴 16A、16M、16X 或者 18M， 或者是筲箕湾巴士总站乘搭城巴389号线前往哥连臣角道一带的坟场。钻石山方面，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中电变电站之间的通道，通往思亲堂的道路，旭学里和部分旭华街会封闭。荃湾老围方面，直至傍晚六点钟，老围牌楼和圆圆学院的一段老围路暂时封闭。荃湾西站对面的大河道会有免费的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的老围路，九巴会提供特别服务路线32号 P 前往青山公路荃湾段西行和圆圆学院。西贡方面，直至下午的五点钟，孟公窝路会暂时封闭。将军路直至晚上的八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封闭。咁再提翻大家一啲关于港铁的消息，由于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咧嘅系有路轨故障，咁现时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至到尖沙咀站路段时系要慢驶，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岸， 张曼芝 头又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 I stand alone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and feel so tips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浮人》，今日儿童节，所以一阵间爱好系列就首儿童爱好儿童嘅歌曲，或者你儿童嘅时候最中意听咩歌，或者谂起儿童有啲咩往事咧都可以， 咩都得啦。 啊 ，OK， 总之儿童俾你谂起嘅任何嘅嘢。 嗱你唔准话我啦，我又谂啲歌好劲， 我有赞你噶。我有赞你噶， 但我记得你都有话我。 咁我一定要有话你，我先有赞你啦。咁样我先至系一个坦白嘅儿童嘛， 负责任嘅儿童。 O K， 系一个负责任嘅儿童。Okay, 又算你讲得通。 好，喂，喂嗱，两位都系有时有煮下嘢食噶啦，咁样。咁作为一位家庭烹饪者咧，我想问你啦，睇完一篇文章之后咧，佢话有一样嘢咧，嗱，首先讲，有一样嘢买翻嚟咧，今日唔煮咧，抌得噶啦，你知唔知系咩？今日唔煮。其实通常我的 practice 即系 海鲜 游水虾，游水虾唔摆得个嘢， 系 唔系你雪都得嘅，雪都得嘅， 最好啦，海鲜我唔会咯， 即系 好多嘢，好多嘢本来理论上当日食系最好嘅，即系我都问过一间寿司铺，有阵时候我真系买多咗少少啊，其实咧我啲 sushi 啦，可唔可以 keep 过嘢嘅咧？咁样佢最好唔好啦，最好唔好啦， 唔建议， 系啊， 仲要系几个钟头里面好食晒啦。 咁我上网又查过咧， 夜晚十点买，第二朝七点食咪得咯。 系啊， 咩意思啊？ 几个钟啫， 食药啊？你觉得？黐线！ 我系佢 又唔想生，佢又食唔晒，你又唔俾屋企人食。 嗱、啊，即系每一个人做法唔同，都系自己去决定啦吓，唔系教大家。我话寿司咧，如果摆喺雪柜吓，正常嘅雪柜温度，咁你坏坏地或者雪柜唔冻嗰啲唔好计。正常嘅雪柜温度咧，一日之后真系唔好食辣。不过我同你讲咧，个口感咧，寿司咧，雪咗一日之后咧，鱼都仲 OK 啦，但系饭咧就。比较硬啦，硬晒嘅，你唔会中意食嘅，所以即系好多嘢。 我想问啦，如果我撩起嚿鱼生，唔要啲饭咧？ 可以，咁你都系嘥咗咯。其实即系你唔系完全 唔系啊，饭我攞翻嚟俾阿李丽蕊食， 炒饭俾你食。你想拎翻嚟俾我，我炒饭俾你食。OK， 我转场俾 炒饭咧，系 贵米两米米。 炒饭一个老人家处理旧餸最好，或者冷饭最好的方法。 老人家 未必啦，我有时候我会自己喺屋企度整个炒冷饭噶， 炒饭 啊，我都非常容易又简单。 雪柜有咩即刻放 整只蛋， 两样嘢咋？你有啲葱，有个蛋，同埋有啲洋。唔使添啦，其实佢就系蛋炒饭已经好好味啊！如果识整， 如果有少少肉粒更加好。 唔使，我唔要噶。 好，好啦，我要寿司饭俾你，你就炒俾我。 好啊，多谢。 喂，好，喂，有乜嘢买完当日如果唔煮，我屋企嘅 practice 就唔要啦，我就系我屋企啫吓，就系豆腐啦。 豆腐可以雪加，我问过。 搵水浸住佢咯。 嗱，豆腐咧。嗰篇文章講咧，佢話最多一日嘅啫，就算你揾水浸住一日，都係好容易會變酸， 係 啊，係 啊， 豆腐好容易壞噶嘛。佢有個方法係可以保留七日嘅， 嗯， 雪死佢咯， 係雪冰格咯， 係啊， 係啊，變冰鎮豆腐 咯， 凍豆腐啫嘛，仲好食啊，好好食凍豆腐噶， 打邊爐放落去一流， 冇錯。佢中間嗰個位置係同我哋一般食下嗰啲一板嗰啲豆腐係唔同嘅，凍豆腐係好好味。 你快去垃圾桶執翻翻嚟啦！今晚 哇，你活咗咁多年人，你連凍豆腐係乜你都冇食過？ 凍豆腐咧，如果我意識中嘅凍豆腐咧，我係買嗰啲叫做雙型嘅一 pack 一 pack 嗰啲，因為嗰啲咧都有唔同嘅，有硬豆腐，有軟豆腐嘅。 佢都未係知 我 哋嗰個， 我知你講啲，你喺街市買嘅係咪？ 唔係唔係， 凍鋪啊，嗰啲冰到實曬。 應該係話你食。 北方嘢， 係 一上海嘢，佢就會有嘅。嗰、個豆腐，如果我哋係普通廣東啦，我估係咁樣分啦嚇。板豆腐嘅話，你一買翻嚟嘅話，你切開，你硬又好，軟又好，唔關係。你係見到裡面嘅話，其實佢係成個平面咧，你切開嗰個平面嘅話咧，佢係冇嘢噶嘛，即係冇窿窿，可能間唔中我嘅一個大嘅窿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嗰個凍豆腐咧，就係你中間你見到嘅就係一碎碎，我點樣形容咧？ 好似一片片咁啦。係 啦，一絲絲、一絲絲、一絲絲咁樣嘅，係啦，有 texture 嘅。你咬落去嘅話，你係唔同嘅。佢係會比較容易將嗰啲汁掛喺裏面，或者係索喺裏面。所以若果你話做打邊爐嘅時候咧，凍豆腐係爭好遠嘅。你一咬落去啲汁咪逼出嚟嘅。 同埋個顏色係呈現金黃色嘅，金金黃黃。 你嗰、你嗰係咪壞咗？我要合你 啡黃，佢嗰啲唔係金黃，啡黃色。 冇錯，你真係忍唔住要起飛腳，太好啦！ 唔係，嗱係真係有顏色。 咁咧有個嗰啲大學嘅食物健康系啦，即係嘅教師就咁講。咁大家可以當參考下啦。我話如果你嘅豆腐要保留起碼五六日咧，其實我就唔會啦，即係我寧願即係即買即食。 使鬼佢講咩？你 係人都知啦， 講先啦。 同埋因為你買嚿豆腐，你要專登去買噶嘛。 係啊， 一轉六蚊。 佢如果你要 keep 啫，如果要 keep 咁樣啦，我揾個保鮮盒，即係嗰啲盒啦，跟住咧將個豆腐擺喺裏邊，然之後首先抹 格先，邊格？ 唔係啊，一就咁樣個保鮮盒啊，就咁樣個保鮮盒擺曬落去，咁跟住咧你抹乾佢，等佢裏邊嘅即係表面嘅水分都索咗佢先，然後咧用食水，即係保高穩佢嘅水浸滿佢，然後落啲鹽。即係開稀嗰啲鹽，用鹽水浸住，吸翻個蓋，擺喺低温，咁咧七日都得，即係佢嘅講法。 佢唔搞咁多嘢啦，食都算數啦。 唔係啊，佢呢一隻嘅話，咪就係似你買嘅喺超級市場嗰度嗰一隻咯。係 啊， 係啊，其實佢係咁啫嘛。 包裝豆腐 係啦，包裝嗰啲豆腐啫嘛，咁咪 OK 咯。唔係啊，我頭先咪話就係用水浸住佢咯，咪就係咁樣嘅處理咯，係啊。咁使乜專家講啫？ 專家講我聽下嘛。 啊，你要唔要？ 好簡單。 唔係嗱，我豆腐，因為我真係問過豆腐檔，因為我試過啊買翻去啊豆腐婆，咁佢話俾我聽，可以雪嘅，佢話你雪住就得 嗱。 因為我話我試過咧買翻去，譬如話突然間唔想煮咧，抌咗好似好曬，跟住佢話可以雪㗎，傻仔咁樣，仲摸緊我個頭添。 頭先我咪講咯，我咪就係話用水浸住啫嘛。 佢一定好高啦，摸到你 啊！ 摸到你個頭啊！ 係啊， 七尺高， 一定好高。佢一定好高。 哇！呢個豆腐婆婆都好勁， 好犀利。 喺邊度開檔啊？ 我都想睇睇佢。佢以前咪打啲打。 仲有買豆腐，佢教嘅，唔好買邊邊。买中间嘅呢个 就 鞋啲嘅边边 有 边 边有块鞋啲， 我中意边边。 你反而中意边边啊？ 系啊 ，OK， 有口感啊， 冇所谓，我真系冇所谓。 好啊， 豆腐我系觉得啦，嗱豆腐啦， 饼靓正， 同埋就又营养又高啦，同埋嘅就系一个蛋啦。我觉得如果你话啊呢个世界上我剩翻有几样嘢你食嘅话，呢两样一定入选。 喂， 你唔觉得佢可以做好多嘢嘅咩？豆腐 煮蛋你食整过未啊？ 梗系食过啦， 一流。 类似系嗰啲乜嘢老少平安咁嗰啲嘢嚟噶嘛？ 有一次我整俾我阿妈食，佢不知几开心，因为佢中意唔讲， 飞出嚟系咪？ 中意唔讲，人妈妈啲衫嗰时，每次食亲咩就吱吱杂杂，好人妈妈。 呢个咪就系老少平安啊？ 佢老少平安系用鱼肉剁嘅鱼肉， 咪系咯？ 啊，靓鱼肉剁剁。 如果你系食斋嘅，你如果系咁样系咪？你用呢一个豆腐系咪好好先？ 落啲油啊！如果你再加多少少蚝油，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个老少平安嘅，你加少少豆腐嘅话，都好 好 食啊！豆腐、鸡蛋、少少鱼肉， 哇！ 你唔觉得好好咩？ 三碗饭，嗱，你冇阻住 啊！唔系，我讲嘅系老人家， 系老人家一流，又有 营养 啊，因为老人家嗰啲钙质咧流失啊，冇力啊， 食翻多啲 豆 腐。豆 腐補鈣 嗱、豆腐其實真係好多嘢好好食嘅喎，豆腐花好好食， 哇一流啊、 有冇食過真係好好味嘅山水豆腐花？ 一流一流， 加啲糖水， 你真係一定要， 我唔會加糖水，我加黃糖。大量黄糖 都系嘅，山水豆腐花系衬黄糖多过糖水嘅，同埋嘅就 系 有时其实基本上你唔加任何嘢，佢嗰个 豆香 味咧，哇真系飞出嚟， 就热嗰啲好食啊！ 重要嘅就系你夸张去到有个佢用一个木桶装住，又系 一 件嘢嚟嘅，要揾一个 毛巾冚住， 用个毛巾冚住佢，佢仲要攞一个系银色嘅铜瓷批出嚟，你有冇见过？ 油片出嚟嘅，好唔同風味啊！喂，一片一片咁樣，咁跟住嚟攞俾你熱辣辣，我要食熱嘅豆腐花。 我都係啊， 熱嘅豆腐花 係 好味好多 噶。跟住倒啲黃糖，篤篤篤篤辣去食。 係啊，哇！你真係覺得係咪嗱？豆腐花好食啦，豆腐可以煮好多唔同嘅菜式啦。 就差炸豆腐或者臭豆腐都係另外一種。 炸豆腐又好味啦，臭豆腐又好食啦。仲有嘅就係其實豆腐，你知唔知其實佢就咁煎咗佢咧？你染少粉啦，你撲乾佢啦，染少少粉啦，跟住煎香佢嘅話，已經係好好味嘅啦。再加少少嗰啲嘅葱。 哇！ 好好味，煎豆 腐已經好味啦。 釀豆腐好好食啦， 整啲肉喺度。 你知唔知客家釀豆腐係好刁轉噶？嗰嚿肉啊，你一定要加鹹魚。嗰嚿肉你咬落去 嘅 時候係啦，釀喺中間嗰個位置嗰度嘅話，非常好味，同你一般釀嘅係唔同嘅。同埋如果大家一定係中意食呢啲釀嘅嘢，除咗你話係客家嘅釀豆腐之外嘅話咧，係釀苦瓜。 釀苦 瓜 好味啊！好 味 啊！我中意佢圓形咁樣釀。 佢加佢裡面嗰啲嘢係好即係有啲刁轉㗎，係啊，即係佢你唔可以太多鹹魚，但係你要少少嘅鹹魚去刁佢嘅 味， 好好。 其實 仲有你裡面必須有黃豆喎，而家好多客家豆腐冇黃豆鋪喺底嗰度，我又略嫌。 咁呢個我又唔係好知，係啦，即係我屋企就冇咁考究咯。 其實細個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咧，豆腐永遠咧係個半碟，但係嗰個半碟咧係永遠搶曬嗰啲味道，就係蒸魚啦。蒸魚阿媽通常會擺多幾個豆腐喺側邊，成為一個 practice。 你擺底， 索 嗰 啲， 索 嗰 啲汁魚汁，咁就係 OK 嘅。我哋撈 緊有兩條冬菇啊。 仲有唔止，你講緊嘅就係豆腐。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白色一嚿嚿啲豆腐啦。仲有嗰只油豆腐咧，哇！油豆腐點講啊？真係好好食。你哋有冇食過嗰只柴火油豆腐啊？ 冇。 柴火油豆腐同你哋一般買嘅係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喺街市度，你而家通常買嗰啲咧，應該係淺黃色嘅，對唔對？係。但係我所謂叫做柴火油豆腐嘅話咧，佢係用柴嘅火力嚟去再將佢咧就係炸多一次，所以你見到嘅就係佢本身如果係柴火油豆腐嘅話咧，佢係比你一般買嘅係深色少少嘅。咁但係你一咬落去嘅時候嘅話咧，你係特別香嘅，以及嘅就係佢會更加索味嘅。有時譬如可能點解我哋一定要買柴火油豆腐咧，就係可以揾嚟咧就係煮一啲客家餸，尤其是有啲好重味嗰啲，例如嗰啲炆豬肉啊，嗰啲你一定要擺柴火油豆腐，哇！ 索曬啲汁， 索完哇， 四碗飯而家加埋。 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佢就話豆腐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係 啊， 係 啊，仲有煲包豆腐咧， 煲包豆腐又好食啦， 豆製品都好食啊， 豆漿啦， 腐竹枝竹， 枝竹冇錯，係啊，哇，真係數之不盡啊，你都咪話。 喂，早晨啊！讲到真系食之大动啊！听讲放松爆人，十一点后我哋有呢个爱好系列儿童节直播。 I can dream about you. You know how to hold.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清明节，你们在挂念着谁？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清明节，无数思念涌上心头。清明节，你在挂念谁人呢？清明节，点燃蜡烛，闭上双眼，低下头，双手合十，让我们怀念我们远在远方的好朋友、亲人、家人，祝愿他们一切安好吧。天命难违，世事无常，昔日的感情种种还未想完结，还未能放得低，好多说话还没有说，好多的事情还没有一起去做，他们就匆匆离去。清酒一杯，盛满对亲人的思念，菊花一朵，包裹着对逝者的挂念，泪水千行，寄托着对往昔的回想，青烟缕缕，飘荡着对祖先的怀念。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年一次无尽的挂念，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更加懂得爱，更加懂得珍惜。活着的人要好好善待，好好关心，好好把握与亲人可以仲相处的日子，让生命不再留下遗憾。清明节，让我们点一盏心灯，照亮往天堂的路，送上对我们亲人的怀缅之情，让天堂的故人不再孤寂，给离去的亲人送去温暖，寄托无尽的思念和怀念，希望每一个离开了的，在各个地方不同的世界，再没有病痛，身心安宁，珍惜今天在身边的每一个人吧。清明节不单止是怀念故人，还是提醒我们生命有期，身边的人事物不会永远存在，让今天好好把握，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夜难静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 问问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擦下漫长夜。 嘿呵， 比强静啲，你嗌乜鬼啊？ 小刘姑妈，我锻炼紧身体啊！哎呀， 又点啊？ 我整亲条腰啊！ 孱仔强，你又话学人从事体力处理工作，你喐啲又话整亲，点搞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啲关于体力处理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会人士》电台嘅《风骚食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要小心，姿势正确，借助工具倍安心。我系 Sherman 钟舒曼。 好，嗱，今日都有呢个即安剧嘅，嗱，耐唔耐咧有啲好特别嘅天文现象出现啦，或者一啲嘅地球发生特别嘅事情咧，多数咧都唔系几好嘢嘅。不过最近喺北海道咧就有个新闻就话，咦，突然之间海度咧涌咗好多嘢上海滩，于是啲人咧不停去执，你知唔知系咩？ 贝壳啊嘛，我睇到啊，我好想飞过去啊，或者搵啲朋友喺嗰边嘅，帮我执啲几份过嚟俾我食。 访问咗一个居民咧，佢执咗成个车尾箱都系， 系啊，好开心啊！ 喂，但我心谂你 借 唔借晒啊？ 系 啦，不过你官员都提醒，呢啲笔记本咧可能会有菌嘅，最好煮熟先食。佢唔系叫你唔好食，佢叫煮熟先食，就唔好当寿司，唔好当呢个鱼生咁咯。咁个海上面涌咗好多，不过其实都系因为有事啫，即系个气候啊、海水啊变啊，佢 会唔 会乱 得滞咧？啲海水佢哋即系浮上面。呼吸下新鮮空氣， 係咯，咁啊，總之就令到啲居民突然間有一陣子嘅執筆記本嘅熱潮，走咗嚟執下執下執下。我哋細個都有㗎，你有冇細個執過蟹仔啊？即係海邊嗰度 有試過，攞翻屋企養實死嘅，第二日一定死 得㗎。睇下就算啦，嚇。細路仔做好多得意嘅嘢㗎，翻嚟咧，我係列今日咧關於呢個小朋友嘅歌曲啊，我哋翻嚟繼續風騷發入，冇行開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讲及儿童嘅时候嘅歌曲，其实咧每一个人嘅童年咧都喺唔同嘅环境咧、气氛啦底下度过啦咁样。我自己细个咧有好多唔同嘅儿童嘅回忆，细路仔嘅回忆，我唔知你哋咧，但我咧好深刻嘅咧，反为咧系我病嗰阵时候。每一个人病咧都有唔同嘅感觉。细路仔嘅时候咧， 我阵间分享啊。 细路仔嘅时候咧，其实咧系半喜半悲嘅。悲意思就唔系好悲嗰种啦，即系唔舒服。嗰种即系唔舒服嗰种咧，就唔系好唔开心。但系开心嘅咧，第一样嘢有知道有笑咧，就唔使翻学。一听到阿妈话，弊啦。嗱，我阿妈咧，佢好得意啊。佢形容呢一样嘢咧，佢唔会话我病，你又打败仗 啦。仲有 打败仗，你又好似我系打败仗， 又俾银纸人哋使啦。有冇讲过啊？你屋企 有。但系佢最中意讲就 系、是、啊，即系打败仗， 撞到啲师奶佢，我仔又打败仗。即系我成日听到好多嘅呢啲打败仗，同埋以前咧，佢嘅口中唔系睇医生，我带你睇脉啦咁样。我唔知点叫睇脉喎， 去 我 把脉啊， 我唔睇脉， 睇中医啊， 睇脉唔系睇西医，一定系睇西医。 我就系话俾银纸人哋使啦，又 系又打败仗啊，中意话打败仗。咁咧，我仲记得嗰个医生咧喺呢一个铜锣湾，即系近住嘉禄连山道嘅。我而家仲记得一个情景，要行入去一个旧嗰啲商业大厦，我已经闻到嗰啲商业大厦嗰啲味咧，又嚟睇医生嘅，即系个回忆好深。我连个姑娘个样子我都记得，即系有少少瘦啦，同埋只眼有少少倒倒地咁样。梁继章你又病啊？咁样，我话系啊，又打败仗咁样。好多呢啲嘅童年回忆同呢个身体唔舒服有关，但系都同我妈咪有关，因为咧喺我病嘅时候咧，佢特别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行去，因为我屋企行去都几远嘅。 佢孭住你 行啊吓，我嗰时都几大个嘅，小学噶啦，系啦，我唔想行，我真系好攰啊，病啊， 你扭计啊， 病都要行。 哇，我谂起你扭计，个样好核突。 你系你好好样，系啊，咁你扭计咪一样系好难睇，系啊， 我妈真系孭我，虽然嗰时咧 笑百步， 佢孭住我咧，我只脚长嚟嚟咁 拖住， 掉咗落嚟。 你咪仲係咯，如果係咪就係咯， 你 又拖住佢， 因為你高咗啦嘛， 雙腳磨住佢，哇，好睇啊呢、這個！ 磨住對腳， 冇磨住。不過即係諗翻轉頭，即係其實每一樣我哋今日喺身體上擁有嘅一切咧，都係爸爸媽媽咧係用好多心機去培養，所以咧小心照顧身體，等於孝順爸爸媽媽啦。 再奇妙怎睇透，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牢记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 做乜嘢啊？ 唔知道啊，唔知道啊，佢好明显佢冇听后边。 加速， 我觉得咦，点解咁快开麦嘅？加速会再唱一次，系啊，生命好快咁样就完结啦。 人生有快完结啦。 系啦，好啦，咁其实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就并非系讲紧我自己嘅童年，我反而系会觉得嘅就系因为今日系儿童节啦，我想讲下嘅就系我最近有一个同小朋友接触嘅一个美好嘅机会。 我 真系觉得系好得意嘅。 几多岁啊？ 8岁，系啦，醒目嘅，同埋咧就系真系好可爱，我真系冇谂过，因为我从来咧都觉得我自己咧系唔中意小朋友嘅，亦都发觉嘅就 系 你唔中意人，人哋亦都唔会中意你嘅。亦都曾经有嗰啲儿科医生同我讲过，佢就话你个咁嘅样嘅话，啲细路见到你应该觉得好惊。 点解啊？ 因为我好严肃啊，我喺人哋嘅小朋友嘅眼中嘅话，我唔系嗰啲大大眼啊， 即系可爱姐姐， 我唔系可爱姐姐。咁其实咧，所以佢就话应该好可能一个曾经试过做过有一个有关。 關於兒童嘅活動咧，啲細路仔一擺喺我個手上嘅話咧，就喊噶啦。咁所以有個兒科醫生講嘅就話佢你唔係屬於嗰啲即係小朋友見到你會覺得就係所有嘢圓氹氹啊，好可愛啊呢啲咁樣嘅啲可愛姐姐樣嚟嘅。咁我就成日都覺得呢一樣嘢我入咗腦，但我嗰日咁我真係發覺嘅就係嗰個小朋友令到我覺得其實我都唔係咁乞人憎啫。 你真 係 信啊？ 我信，我真係信。 Okay, 信咪好 嗱，因為嘅就係、是、啊，我所以我開心啊得咯，真係我佢令到我感覺良好嘅。嗱咁啊，話説嘅就係我喺內地啦，咁啊見到有一個嘅來自青島一家三口嘅一位叔叔，佢好好啊，因為佢帶埋佢嘅太太，同埋帶埋一個就係八歲嘅小朋友。咁跟住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啊，因為喺機場度有人接機啦，我就先上咗去個車嗰度坐咗，咁人哋跟住咧就接佢哋啦。咁就一齊上嚟嘅時候嘅話咧，就有一個小朋友就上嚟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問佢媽媽，佢就同我講嘅就係話呢一位係邊個？跟住因為佢媽同我都係第一次見面啊嘛，咁佢就話叫姨姨就好啦。 我想问嗰个小朋友系男定女啊？ 男仔，系啦，佢就叫姨姨就好啦。咁其实佢已经好有礼貌，因为佢一上嚟已经话啦，呢一位系边个？ 即系佢想知道， 系啦，佢想知道，佢就叫你，但系佢唔知你系边个。咁阿妈都唔识我，佢就话叫姨姨就好啦。咁跟住收尾佢就话不是姨姨，是姐姐。 哇！ 即系佢咁讲啊？ 你谂下你几 细个咁讲大话噶呢啲细路？ 我理得你啊！我觉得好识做啊！ 好识做， 姨姨是姐姐。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如果你喺国内嘅话叫姨姨，唔系代表你年纪大嘅，即系只不过系俾姐姐系啦，尊称即系可能系比姐姐大少少嘅，你会叫姨姨，但其实都系未结婚嘅。咁所以咧，佢就话不是姨姨是姐姐。哇！我已经好爱佢啦。咁但系我就感觉到嘅就系觉得其实佢好乖，佢一路你会 feel 到嘅就系咧，你嗰啲余光你会望到佢个内幕，佢会。望下你啊，装下你啊，咁样嘅喎，好啦，咁啊，直至到嘅就冇啦。咁嗰日只不过咁样见咗个面，大家介绍过，我连佢个名都唔知系乜。到第二日嘅时候我哋喺酒店大堂又见到，跟住咧佢就见到我之后，跟住佢就即刻埋嚟呢度，咁啊企喺我侧边，咁跟住我就系话点啊，我拖住你一齐一阵间上车好唔好啊？咁跟住咧佢就俾我拖啦。即系佢嗰种俾一个小手，一个小手拖住喺你嘅大手身上，你有一种感觉噶， 好温暖， 好温暖啊！同埋一个小朋友唔识你，但系佢就系见到你一面，佢对你嘅信任，咁跟住佢就开始同你倾偈啦。因为我见到佢嘅就系个手上面系成日都带住一只小嘅飞机，小型嘅飞机，即系成日都碌嚟碌去自己喺度玩嘅。咁我就问佢，我就话你咁中意飞机，第二时大个嘅时候系咪要做飞机师啊？哇！我就系觉得个小朋友嘅答话真系大智。 我估下 佢点 答？佢要做太空。嗰方面嘅工作 不是，佢唔系，佢同我讲，佢就系话，系啊，我系好中意飞机，第时大个未必一定要做飞机师，喜欢就是喜欢。 哇，喂，咁有深度嘅呢个细路， 虽然可能佢无意噶，即系冇嘢，佢就话我中意飞机，唔代表我第时大个要做飞机师， 好有自己独立思考， 就是喜欢啦。我话啦，咁你有几喜欢啊？跟住佢话俾我听，747就系大嘅飞机，唔知有啲咩，因为佢讲普通话，我哋普通话又真系渣渣地，咁就我就觉得咩啊，我听不懂，我不知道。 但系佢好熟悉嘅， 佢好熟悉，佢就同你数如数家珍啊，即系747就系大嘅飞机，要坐几多个人嘅，乜嘢嘅号码型号之下嘅。话咧嗰啲就系细嘅飞机，跟住我仲问佢啦，咁大嘅飞机飞得快啲定系细嘅飞机飞得快啲？咁佢就话细嘅飞机飞得快啲。咁跟住佢就讲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佢如果一仲同我讲，有啲嘢咧就佢同我倾嘅时候嘅话，我听唔明嘅就话我对不起，我听不懂，我不知道。 再讲一次， 跟住佢就不停咁逐个逐个字同你讲，就听不懂，我不懂，不知道。 咁 我 就话系 好可爱啊！咁我就话得，我俾少少时间你，你自己谂下。一阵间我翻嚟嘅时候嘅话，你话俾我听，你明。明我头先讲乜？ 哇，好正啊！ 咁样我就咩啊？佢头先同我讲乜嘢啊？跟住我就问侧边嗰啲姨姨，佢就话我唔知啊。我听你哋两位讲嘢嘅话咧，牛头唔搭马嘴，我唔知你哋喺度讲紧乜嘢。咁我就系觉得佢俾我嗰种感觉，我就系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啊！我听 我会就觉得佢呢个世界点能够可以有一啲即系咁美丽嘅生物嘅咧？呢个就系小朋友啦，呢啲就系儿童啦。其实有时我觉得我自己从佢嘅接触当中嘅话，其实都系一期一会噶。我可能依世我都唔会再见翻佢。 系啊，啱。 但个问题系佢俾我嘅嗰种温暖嘅话，我谂相信嘅就系呢一个世界拥有儿童可以俾到我哋嘅呢一份嘅亲切同埋呢一份嘅温暖咯。咁我觉得我自己都要放低一个成见嘅，就系、是、见到细蚊同细蚊仔我就憎啦。但系其实原来唔系，佢哋好鬼可爱噶。系 啊，你只要你放低对于佢哋嘅成见，好好地同佢哋沟通一下，其实系每一个人嘅话都系好似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咁样，每一个都系天使嘅礼物。 着你感冒，谁来问你的好？一身心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愿要你梦向。赠你香氛，一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谁在拍掌？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陪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我想将双手的温暖附托在你肩上。我想将鼓掌的声线盘旋在你光环上，让你无言让天使合唱。 都是天使的礼物，在这里祝愿这么多位的小朋友的话都儿童节快乐。 姐姐可以带我去玩吗？ 你叫我应该叫依依。 闪闪可以带我去玩吗？ 好开心啊，不是意思姐姐。 哎，好，我觉得好有见地。第一他说喜欢不代表就什么啦。 是啊。 同埋又叫给你时间你想一下。我觉得好正。 好得 意。好正好正好正。是啊。我今天想起的故事呢，就刚才咪咪话刚刚讲他病了。我即刻想起我好小个的时候。四五岁发高烧。然后我妈同我爸爸谂咗好耐，决定送我去医院。 点解要谂好耐？即系你点解会觉得佢谂咗好耐？ 因为觉得好贵，想 唔系啊？佢哋即系上一趟嘅，好彩你唔系。 系咪因为嗰阵时去医院系大件事？ 系啊， 即系感觉 好似 好劳师动众咁样。 系啊，103度发烧，即系佢唔想啊，即系硬系觉得医院 高 噶 啦， 103度，大家利是啦。去咗廣華醫院嗰陣時 ，N 年前啊，好耐好耐以前，唔知點解我都係要瞓走廊， 瞓走廊。 跟住馬媽媽有冇同個醫生講嘅話？唔緊要，唔緊要，你一定要俾心機，冇唔係放治療，就同醫生講嘅就你記住啊，死馬當活馬醫。 好彩都好，好嘅放棄治療。 你要救下佢。 系啊，但因为细个未试过，未试过离开屋企，好惊。 你即系留医啊，即系 留医 一个啊， 系啊，好惊。 但系咪嗱，首先咁讲，个手续应该去急症室先噶嘛。 系啊， 咁佢搵唔到原因，就咁就㧬咗你去 发 高烧啊嘛。 系啊， 发高烧啊，系啊，又 留 院观察，因为真系好高。我最记得第一晚咧， 你嗰时嘅感觉系点噶？ 好驚，暈地咁樣啦， 冇曬力啊！因為細路仔梗係周圍走、周圍跳啦， 係啊，軟 係啊，就好想瞓覺。 咧就 我最記得我晏晝嗰日晏晝，我同我媽講好眼瞓，我想瞓覺。 嗯， 我哋從來細路仔冇得瞓晏覺噶嘛， 咁就知道大件事。 大件事，一個 温温頓頓， 多嘴怪， 係唔出聲，而家想瞓覺， 瞓覺， 唔係想食嘢。 係啊，咁即係終於入咗去啦。然後我記得嗰晚我好忐忑啊，即係話成條走廊黑掹掹嘅嗰時。 有冇其他人瞓啊？ 有，我瞓走廊，其他人都瞓滿曬噶啦。好夜，我唔知几点，我冇表，乜都唔知，反正就好夜，因为黑掹掹啊，咁啊瞓啊，眯埋眼，冇办法瞓到， 梗系啦。 突然间听到走廊，唔系，真系高踭鞋，护士嗰啲鞋声，咁啊行埋嚟，我感觉系一个护士姑娘，因为我见到远远佢有顶帽，白色噶嘛，诶，哇，咁埋嚟，眯埋眼，诈瞓觉。炸瞓覺啊！因為周圍啲細路可能瞓曬覺啦，好夜嗰時我知道感覺好夜，停低咗。我覺得佢就喺我附近 望住你， 擘大眼，佢真係望住我，好惡咁。做咩唔瞓覺？幾多點啊？ 跟住你同我關你咩事？哇！依然都系定系瞓觉嘅，关你咩事？ 我瞓都系你嘅责任， 你一定系咁啦， 因为冇糖食， 系咪先？ 哇，好惊啊！嗰刻，从此我唔知点解， 仲有人治到你，系咪啊？一定有人治到你啦！ 我觉得嗰啲系大人嘅恶嘅啫， 系啊，大人 做咩唔瞓觉啊？嗰啲咁， 好 细个 就 开 始失眠。其实我觉得 哦，就系个姑娘吓到你从此失眠。 我怀疑系因为佢令到我失眠。 咁你一见到啲白色制服嗰啲姑娘，你会惊？ 唔惊？而家 点会惊啊？ 阴影， 而家完全唔惊。但我记得真系啊，不过即系住咗唔知一日定两日咧，临走嘅时候咧，个姑娘又走埋嚟，焗焗焗焗，攞咗个公仔俾我。你出院啦，攞去翻屋企玩啦，咁样样，我好开心啊！因为 公仔咩嚟 噶？一揿落去就 啲 嗰啲咧，最老土嗰啲咧， 有声嗰啲。 系啊，一行出门口，我阿妈即刻话抌咗佢。 惊有菌？ 唔系，系唔应该喺医院嗰度带嘢走嘅。 知啲咩细路仔嗰啲嘢，嗰个细路仔系点都唔知。阿妈话抌咗佢，哇！我几伤心。 有几伤心啊 ？keep 到而家系 啦，之后你再翻去嘅话，其实问人哋系冇呢一个护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原定上个月底审议沙田 T 四主干路拨款申请，涉及71.6亿，政府早前决定延后讨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如果冇 T 四主干路，预期沙田同马鞍山嘅交通情况将会持续恶化。强调兴建 T 四主干路刻不容缓。蹉跎只会令到当区居民再次失望。林世雄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拨款申请获立法会通过，项目预计可以6年内落成，到时繁忙时间来往马鞍山市中心和城门隧道公路或者青沙公路的行车时间将会由大约20分钟减到大约12分钟。如果没有 T 四主干路，预期沙田和马鞍山的交通情况将会持续恶化，甚至堵塞新界东的交通网络。严重的时候，车龙可以由新城市广场挤塞到沙田马场。林世雄说会继续积极解说，希望得到立法会和市民的支持，令到 T4 尽快上马。今日是清明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代表特区政府到和合石坟场内的浩园悼念因公殉职的同僚，并且向逝者献上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他在社交平台说，长埋浩园的公仆来自政府不同部门和职级，他们克尽缺职的专业精神，定将永存心中。杨何培恩亦都到景仰园向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的死难者献花致意。 因应中央评议会的建议，公务员事务局在比邻浩洋加设纪念碑石，纪念采用绿色殡葬的已故公务员，并且鼓励公务员选择绿色殡葬。屯門曾嘴紀念花園今個月底推出新服務，包括增設獨立房間，俾市民喺殺灰之前進行簡單悼念儀式，並且免費提供單次使用的紙製殺灰器等。殯儀社企創辦人伍桂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措施有助推廣綠色殯葬。伍桂麟话：曾经有市民提过，金属杀灰器较重，而且唔够温馨。若果可以选择纸杀灰器，可以有唔同花纹或者图案，附有先人嘅名同埋相，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喺纸杀灰器上画画，或者写上简单字句，可以提高仪式感同埋成个家庭嘅连结感。佢话绿色殡葬嘅理念已经提出十几廿年，市民嘅接受程度慢慢提高，加上政府推行撒灰花园和海上撒灰等，给市民有更多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粉岭港铁站。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关于工程嘅封路，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封闭。再提翻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封路措施，香港仔方面。直至傍晚的六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会封闭。钻石山方面，直至傍晚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的通道，通往思亲堂的道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会封闭。葵青区方面，直至下午的五点钟，部分永德街、永贤街、永顺街、永孝街会封闭，部分永基路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沙田方面，直至傍晚的六点钟，通往富山火葬场的一段下城门道，由安街、由定街，部分道峰山路会暂时封闭。将军澳方面，直至晚上八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小世界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乐山发动都不亲。 黎展峰， 怕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 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各各各 各各，做咩唔瞓啊？ 我哋咩事啊？ 长面仔，阿长面仔做咩唔系长面仔？ 由嗰晚咧，因为佢行开之后咧，我真系都系瞓唔着， 点解 更加瞓唔着？ 谂好多嘢咯， 谂佢系咪真系嘅护士？ 不过其实细路仔咧，我谂你系唔适应嗰个环境啫，我谂你冇咩心事噶啦，细路仔系嘛？ 喂，大人都唔适应啦， 系啊，一个细路， 同埋医院嗰个感觉零舍惊噶， 同埋以前嗰阵味好大阵味嘅，我好 几时都系噶，因为佢啲消毒药水嘛。 系啊系啊，咁开始啊死啦，我会唔会死咧？ 第一次谂呢个问题。 系啊，我真系啊！ 你嗰阵时几多岁啊？ 四五岁到咯， 咁细个。 系啊，我开始失眠啦。嗯，好彩出得翻出嚟， 梗系出得翻出嚟啦。佢都唔会俾你嗰度搞好耐啦。 我就开始思考人生啦，就系呢一首。 唔系啊嘛。 系啊，我真系谂啊，点解会瞓喺张病床嗰度？ 哦，谂到啲咩嘢咧？出翻嚟之后嘅话，我一定要大叉一叉， 食翻四个叉烧包。 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 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没法牵走日根线，哪许依恋秋疲浪。 为什么我哋卢燕明嘅呢首歌带嚟少少咧，对于人生嘅反思啊！今日马老师真系犀利吓， 好嘢！有儿童节可以去到为什么，哦、真系系啊，都啱嘅。儿童节因为儿童最中意睇十万个为什么。 哎、你呢个 喂，你细个有冇睇过？ 梗系有啦， 超喜欢， 好得 意啊！咩欧奇嗰啲咁样， 觉得自己聪明好多噶，读者文集噶嘛。 我细个仲喜欢睇一啲书啊，嗰啲电子书啊、原子粒啊咁样，好得意噶。 原子粒 咩叫原子粒书啊？即系点样正原子粒 我知啫， 即系一嚿电点样博正极啊？好中意睇嗰啲书嘅， 睇嚟做咩啊？ 丰富啊自己嘅知识啊， 好似好劲咁样吓，睇一啲人哋唔明嘅书，但自己都唔明。其实 好似上次佢讲咩话？点解个镜头系圆？拍出来是长形的、這個啊、 到现在都是个谜， 很深奥，我费事告诉你听，费事教精你们 厉害厉害厉害。今天你婆呢突然间是卡住了我少少的回忆，我本来不是这只歌的，但是令我想起你瘦仔有时候有一种的感化嘅作用，或者一种感染唔系感染嘅作用，佢系会突然间令到你咧，好似自己都细路仔咁，变咗细路仔咁样。尤其是你同佢玩嘅时候，曾经有一年啦，即系好多年前啦，做咗一个歌剧，咁同剧咧得我同另外一个人咧系大人嚟嘅啫，全个剧。全個演員有成百個咧，都係細路仔嚟。你諗下，每次幻想，淨係叫佢哋坐低咧，都可能叫五分鐘。 係啊， 坐呢班坐低嗰啲又隔離隔離。 陣間又去廁所啊，係殺你一個急㗎，要去廁所。 終於有一次咧，阿導演咧就發脾氣啦，咁咧就罰其中一個咧，佢主要演員嚟，本來譬如馬小強咁樣，主要演員咁。 你咁中意攞我名？ 譬如講叫小文咁啦，小文本來主要演員啦，佢係一對。嗱，佢系咁讲，讲星球上边有好多队兵，咁咧我就系个星球嘅王子咁啦吓，系啊，咁咧嗰 cancel 嗰个取消唔演， 咁咪啫，咁咧 可能就因为咁，所以佢哋唔合作， 系啦，哎呀，呢个终极呢个谜终于解开， 其中个带队嘅咧，带队嘅兵咧，嗰个叫将军啦吓，太曳啦，嗰导演终于有一次发脾气，我唔记得佢曳啲咩啦。我要你做翻兵，企最后边，冇得做将军啊！但将军又对白啦，又威啦，又带头啦，佢喊到收唔到声啊！系啊， 男仔嚟嘅， 系啊，收尾连妈咪都，哎，可唔可以唔好啊？可唔可以俾翻做？唔得，我话咗唔得就唔得。 系， 哇！当时我觉得，嗯，其实咧教细路仔真系有好多嘅，即系你又要恩威并重，你又要恶，但系有时又要氹下佢哋咁咯。咁嗰次，因为咧我喺戏里边咧要。扮一个咧，仲系细路仔，但系大人身躯啦，但系细路仔嘅王子，咁咧有好多幕要同佢哋一齐蹦蹦跳跳。喺嗰刻，虽然咧体力 短裤啊， 戏服咯，王子梗系要啦， 唔记得啦。 王子系着短裤，跟住嗰啲长袜噶嘛， 系啊， 系啦。即系虽然咧， 好型啊！你有冇相啊？可唔可以俾我睇啊？ 我有相，我有相。 即系公主咒嗰啲咩？我唔想睇，你睇完之后话俾我听。 唔系，我想 去 攞张相俾佢，然后烧咗。 但系你谂下，你每一日 以后冇得睇 嘅彩排就系同成班成七十几八十 个，怒气啊！ 怒气之余，你又感受到你真系好似变成一个细路仔咁样。细路仔就系咁啦，喺心中永远系唔好烦恼嘅。哇！癫啊！跳啊！跳啊！跳啊！唔开心，喊一阵就冇事噶啦。谂起呢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用我哋嘅童真，将我哋烦恼一一解除。由今晚开始做个快乐的小朋友，好冇？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will be one night if you care enough. 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 for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dreams to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s enough for us growing.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Heal the World》， 王子啊， 王子真系王子啊，佢真系收埋好多嘢喺个手机度啊，犀利啊，怪物小王子啊，到我啦噃，咁我想同大家要讲嘅一样嘢嘅话，即真系系儿童节啦，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大家与其喺呢一度嘅话，要缅怀大家嘅童年嘅话咧，即是话。你的童年已經過去了， 是 你才會緬懷的嘛，啱唔啱啊？咁其實我覺得就好得意嘅，童年人人都有，但係個個都不盡相同。但係我哋有同一樣嘢一樣嘅，就係都會長大。係 啊，有悲有喜啊。 其實係嘅，會經歷咗嘅就係即係你喺世事俾你嘅一啲唔同嘅洗禮啦。 嗯、 但係我諗相信每一個咧都係跌跌撞撞咁樣咧，你就會大個噶啦。 係啊，冇錯，同意。 所以咧，我係會覺得嘅就係、是、而家有時我會間唔中係覺得好痛心嘅，就係、是、你聽到一啲。嘅細路仔也好，又或者係年青人也好，佢、嗯、哋可能係對於即係人嘅生命，可能係有啲嘅比較脆弱少少嘅睇法。咁我就希望你哋堅持一下， 嗯、 勇敢一啲，因為今日咧係屬於你哋嘅一個日子嚟嘅。咁、嗯、所以我希望嘅就係祝大家都能夠繼續咁樣健健康康、快快樂樂、開開心心咁樣咧，去好好咁樣去迎接你自己嘅童年。咁所以嘅就是我會覺得嘅就係話，今日除咗你話係屬於兒童嘅，亦都係屬於大人嘅、 嗯，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童年。 嗯、 但只不过是有时我哋会唔记得咗、嗯，其实里面有一个内在嘅 inner child， 有一个嘅就系细细个嘅小孩，一路都系活喺自己嘅心里面嘅。我觉得嘅就系呢一份童真系唔可以冇嘅， 千祈唔好整走佢啊、嗯！一定要保留呢一颗童心。 可能佢都系会脆弱嘅，可能系喺你嘅长大嘅情况当中嘅话，系、嗯、会有一啲即系不尽完美嘅地方。嗯、但系就系俾你一路大个嘅时候，去将你自己嘅人格完善。所以我希望嘅就系每一位嘅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好好地咁样喺今日儿童节去反思一下，即系呢个系个人必经嘅一个阶段，大家好好地去保留呢一份嘅童心，大家都儿童节快乐。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来自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共勉之，大家努力。 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 颠覆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出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妒忌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 有着儿童顾虑，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 嗯，好听好听，我们都是 加油，大家都要加油。 好啦， 好，我咧发觉咧，即系无论我依家几多岁都好咧，我阿妈永远都系当我细路仔，一定会喺我耳边嗰度，即系我难听啲讲就系暗暗沉沉。佢嘅嚟讲咧就系叮咛，即系吩咐你做乜做乜做乜做乜。我成日覺得，喂，而家我好大個啦，我媽，我其實咧都好老硬硬嘅啦。最近一次吩咐我做嘢咧，就係翻鄉下，就係拜山。佢又好似當我細路仔咁樣，你去買啲糖果，買啲餅乾翻去，然後分俾邊個阿叔阿姨乜乜乜乜。我話媽，其實而家鄉下物資好豐富噶啦，佢哋唔要你啲糖，唔要你啲餅，係你嘥氣啦，你唔好理我。咁焗住又要買啦，跟住。 封利是，我話誒係咪要封利是啊？佢話係啊，咁樣佢話唱啲十蚊廿蚊，我同佢講話鄉下人唔會收十蚊廿蚊，佢話誒利是啊嘛，跟住我同我家 姐商量，就換咗啲一百蚊紙，係真係，因為響老人家咧，佢真係覺得十蚊咪 算咯，即係外遇咪照你自己方法做咯。 佢真係要咁樣去叮咛，咁同埋臨走嗰日咧就去咗佢細個間屋。一间佢嘅祖屋啊，入去咧，哇，有啲铺晒尘啊，咁样睇下嗰啲嘢啊，然后装住香，然后佢临走又话走啦， 三分钟就吓， 系啦，跟住佢其实临去之前咧，佢成日都话唔去，到底佢又去啦。我觉得咧，呢啲老人家对我嘅咦我我咧，或者叫叮咛咧，其实咧，我每次听翻都好开心。呢一首你唔准鬧，叫做離別的叮咛 啊嘛，我估 係 啊， 因為我覺得佢 係 啊，每一次同你講嗰啲嘢咧，同埋佢執住你嘅手咧，望住你咧，你冇法唔聽佢講啊！真係我走去買啲餅啊、糖啊， 得啦，係 同兒童 其實你呢個古仔係冇關係，你撲帝女花都 OK 嘅，有一隻鳳凰喺手邊， 再見了野狐狸都冇所謂，係啊。 激死我啦！ 愛情陷阱都得噶，系咪？冇問題。 落花飛舞，飄滿大地，葉色暗淡，不禁唏噓。別已恨茫茫，別了背上悲，梁上面一雙片紛飛。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过天，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千般相思心挂虑，腮挂热泪，望妹珍重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 冇错，张惠妹嘅离别的叮咛啊，马小华送俾大家儿童节歌曲啊，咁大家就细味啊呢一种父母嘅叮咛到底系咩一回事啦？先啦，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浮人，冇人开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陪着你走。你有冇试过睇电影嘅时候，前面嘅人不停倾偈，好影响你睇电影嗰种嘅情趣咧？每一次我睇电影，都希望大家好静好静。静心去欣赏戏里面的情节，除了有一次很特别的遭遇，我见到一对老夫妇。我很早入场，坐在那里，所以看到很多入来的人，他们穿什么衣服，是什么年纪。电影快要放了，突然见到一个老夫妇，老伯伯拖住个婆婆，一路慢慢地在我前面坐低了。我特别留意佢嘅，除咗佢哋行动好慢之外，佢哋着得好严谨。严谨意思就系好似参加一场好盛大嘅宴会咁样。呢个老伯伯着住一套旧日嘅西装，而且仲插咗一朵花添。或者今日虽然只系最普通嘅一日，但对佢嚟讲，拍拖系一件大事。电影开始播放。呢套戏讲喺原野之间一对男女嘅遭遇，个男主角问嗰个女主角，佢话不如嫁俾我好唔好啊？个女主角就话好啊，我嫁俾你。 听见前排那个老夫妇紧紧咁样两个头拍埋一齐，好似融喺呢个爱情故事里边。而且唔知点解个老先生不停咧就同佢倾偈，啊，佢而家咧种紧菜，系啊，种紧咩菜啊？诶，佢冇讲，我唔知道。啊，原野上面咧仲有一棵树，咩树嚟噶？啊，睇落去咧同我哋花园个差唔多，不停咁样嚟解说。电影院里面好静，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倾偈，大家会听到佢咦吟吟有啲声音。好彩冇人投诉，不过我就觉得点解咁嘅？点解唔可以自己睇，要嗰个老公公不停咁解说俾佢听嘅？戏继续发展，老先生又继续同佢形容啦。嗱，佢而家咧就做咁乜嘢？佢后来咧咁样噃，啊，而家种菜啦。呢个菜地上面仲有个稻草人，个女主人着啲衫好破烂噶，可能佢嘅家境唔系几好啦。跟住听到老婆婆话：，哦，咁真系好美丽哦，有菜地啦，有稻草人啦。可惜乜嘢咧？突然之间，嗰个老婆婆停咗冇讲。啊！我突然之间个注意力都喺个电影嗰度去咗佢哋身上，到底老婆婆话可惜乜嘢咧？跟住老婆婆就话可惜我睇唔到啊！好彩你解释俾我听啫。喺嗰瞬间，我恍然大悟啦。原来佢一路拖住佢，除咗系锡佢之外，呢、这个老婆婆系睇唔到嘢噶。唔怪得知老先生要不停喺佢耳边话，嗱而家咧就咁样，佢就咁样。唔怪得知两个人嘅头要拍得咁近，等佢哋听得到。银幕上嘅男主角话：，我其实唔相信世界上有幸福呢一样嘢。我心里边好回答话：，你错啦，幸福系有嘅，幸福系温柔不变嘅感情。前面呢对老夫妇就系活喺幸福之中。电影播完，灯光亮啦，唔知点解我眼有啲湿润，望住前面嘅老夫妇，老先生先起身，手有啲震，为个太太围上颈巾，围好之后再拉翻正，然之后啊，行啦我哋。佢哋手拖住手，好安然咁样慢慢向外边行去。可能系好多年前，佢哋都系咁样快乐地搭喺红地毡。而家一切不变，只系年纪大咗啫。望住佢哋嘅背影慢慢消失，我心谂：边个话呢个世界冇幸福？ 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找爱的故事。医院奇遇记，生老病死对于任何人都很公平，有钱人都会病，有钱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故事的主角人家叫做陈总，哇，是一间大的集团的老板，很有钱，可惜患了末期的癌症。他住的医院是超级特等的病房，哇，这个贵宾房什么通讯设备啊，豪华的东西都有，但是他的生命已经来到尽头了，他觉得他接受的只要不要太痛苦就可以了。好像他这样事业这么成功，而且大集团的老板，就算睡在床上面都很多东西要他管的，每一天看文件打电话很忙碌。有一天他的秘书走来探他，陈总讲了一件很奇怪的故事给他听。他昨晚见到有一个工友推着一个手推车走过，车上面摆了很多要洗的衣服、被单，可能是推洗挂。推车的人是一个老伯伯，很瘦很瘦，很矮很矮，而且走路有点夹下夹下，好像推得很辛苦。当你的车推到他门口的时候，呼，车不知道为什么翻了，衣服跌了出来。那个工友又细又瘦小，不知点算，望住啲衫，又望住阿陈总。陈总话：，不如我帮帮你啦，咁样。其实对于陈总嚟讲，从来冇做过粗重嘢，唔好讲话将啲衫搬翻上架车，然后佢仲帮佢推翻埋去侧边嗰啲摆车嘅地方。秘书奇怪咯，你唔系病紧嘅咩？点解仲有力去帮人嘅？那个礼拜之后，每次秘书去探佢，陈总都睇呢个工友话：，佢成日夜晚嚟噶，成日推住一个好重嘅车。我而家惯啦，一见佢嚟咧，我就去帮佢手推。唉，人哋好辛苦噶，我谂佢赚嘅钱一定好少啫。我将呢件事讲俾医院嘅院长听，院长嘅答复好奇怪：，冇、啊，我哋冇请过一啲伤残嘅朋友帮我哋推衫，而且夜晚佢哋都唔会做嘢啦，呢啲工作都系日头做，会唔会？他其实是发梦咋。有一日秘书去探他，陈总就说了：我想通了，这种不幸的人一定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的。不过在我世界里面，我遇见的只是做生意的人，有钱人，我没什么机会撞到他们。现在撞到了，我能够帮到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开心。每一个晚上，陈总就会遇到呢一位好奇怪嘅工友，然之后有一日，当佢又帮完佢之后，呢、这个工友讲咗一句好得意嘅说话。根据陈总后来复述翻，佢个工友笑一笑话：，啊，先生，你可以平安咁翻去啦。虽然我唔明呢句说话，我就问阿陈总啦。其实你前日帮佢咧，佢有冇多谢你噶？陈总笑一笑，唔使佢多谢我，我应该多谢佢。我以前生活得太好啦，接触嘅人其实个个都系有钱嘅，有大把嘅资源唔需要我帮手。我而家终于知道呢个世界上系有好多人需要人帮手。我谂紧同唔同佢讲真诚嘅说话咧。其实院长讲过冇呢个工友。其实你是不是发梦或者是幻觉啊？ 过咗几日，秘书被邀请喺陈总嗰个遗嘱嗰度签字作为证人。佢个遗嘱改咗个好重要嘅事项，将个90%嘅财产全部变卖成现金，捐俾不同嘅慈善机构，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喺佢离流即要离开嘅时候，陈总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佢冇讲啲咩说话，只系讲咗一句：我而家可以平安咁翻去啦。当晚，陈总喺屋企人陪伴之下，好平静咁离开咗呢个世界。事情结束咗咯，冇人再追究究竟有冇呢位工友。不过大家都肯定喺呢个世界上，如果大家都去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呢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舞蹈，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渡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宁愿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找爱的故事，爱虚无缥缈。如果用科学的数据去看，会有什么数字出现？ 科学家话，一个人朝另一个人由衷嘅微笑，需要转动三十几块面部嘅肌肉。一个人鼓勇气对另一个人轻轻说我爱你，至少要消耗三只苹果提供嘅热量。当一个人决定遇见另一个人同埋与佢白头偕老，需要花费二十年左右嘅时间去等待，仲要用六七十年嘅岁月先可以最后完成任务。一个人一生流出嘅汗水、泪水，包括嘅盐分，如果全部提取出嚟咧，足够做几十道味道不同嘅餸菜。一个双腿健全嘅人一生要行嘅路，加上嚟可以绕地球七十个圈。住喺呢个广大嘅世界，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相遇嘅可能性系千万分之一，成为朋友嘅可能性系两亿分之一，成为终生伴侣嘅可能性只系五十亿分之一。呢一份时光嘅厚礼，有冇好地珍惜？今天喺你身边嘅系边个？你会用你嘅行动、你嘅说话去同佢讲我爱你吗？ 同样明媚的天气，现在成回忆。白云开在了天际，晕染着回忆。明媚的笑如作戏，十八岁的年纪，青春是一份厚礼，给过我和你。时光藏起的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看曾经的事迹，听一起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路轨有裂缝，预计今日荃湾线来往中环同荃湾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朝早大约8点发现那段路轨有裂缝，已经利用临时加固组件锁紧那个路段，确保行车安全。而家正系进行最后测试。港铁话，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至尖沙咀站的中间路段仍然需要慢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时间。又话工程人员今日将会一直密切监察那个路段的情况，并且安排今晚收车之后更换那段路轨。港铁又话，行车线成条路轨每隔大约2尺的位置，会以钢扣将路轨锁紧在路基上，防止路轨移位，确保列车维持安全运作。立法会财委会原定上个月底审议沙田 T4 主干路拨款申请，涉及71亿6000万，政府早前决定然后讨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如果没有 T4 主干路，预期沙田和马鞍山的交通情况将会持续恶化，强调兴建 T4 主干路刻不容缓，蹉跎只会令当区居民再次失望。林世雄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拨款申请获立法会通过，项目预计可以在6年内落成，到时繁忙时间来往马鞍山市中心和城门隧道公路或者青沙公路的行车时间将会由大约20分钟减到大约12分钟。如果没有 T4 主干路，预期沙田和马鞍山的交通情况将会持续恶化，甚至堵塞新界东的交通网络，严重的时候车龙可以由新城市广场挤塞到沙田马场。林世雄说会继续积极解说，希望得到立法会和市民的支持，令到 T4 尽快上马。屯門曾嘴紀念花園今個月底推出新服務，包括增設獨立房間，讓市民在撒灰之前進行簡單悼念儀式，並且免費提供單次使用的紙製撒灰器等。殯儀社企創辦人伍桂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措施有助推動綠色殯葬。伍桂麟说，曾经有市民提过金属撒灰器较重而且不够温馨，如果可以选择纸撒灰器，可以有不同花纹或者图案，附有先人的名和相，亦都可以给小朋友在纸撒灰器上画画或者写上简单字句，可以提高仪式感和整个家庭的连结感。他说绿色殡葬的理念已经提出10几20年，市民的接受程度已经慢慢提高，加上政府推行撒灰花园和海上撒灰等，给市民有更多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关于港铁嘅消息，就系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至尖沙咀站嘅路段咧，仍然系需要慢驶。预计今日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荃湾站嘅整体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多3至5分钟。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关于工程嘅封路措施，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封闭。再提翻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坟场封路措施，薄扶林方面，直至下昼5点，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嘅一段金粟街改为单程南行。香港仔方面，直至傍晚6点，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暂时封闭。葵青区方面，直至下昼5点，部分永德街、永贤街、永顺街、永孝街临时封闭。 部分永基路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起街驶入永基路。屯門爭咀方面，直至晚上七點鐘，通往爭咀靈灰安置所的一段黏灣路會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線、九巴 52S、56S 前往爭咀。至於大嶼山東涌道方面，直至傍晚六點鐘，東涌道介乎石門甲道同埋漁南道之間的封閉道路咧，係會臨時開放俾車輛駛入。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AP 潘宇谦。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喂，早晨啊！ 喂，儿童节快乐！ 哎呀，扮儿童啊！儿童节快乐！ 喂，你今日唔休息啊？ 今日系啊，今日凑女啊！ 好 嘢！咁欢度儿童节啦！ 如果人哋啲猫猫狗狗唔舒服，咁点算啊？躝咗屋企？ 哇！香港好多诊所嘅、 哦， 真系做唔晒。Okay. 不过呢样嘢真系永远系一个烦恼嚟嘅，即系人又好，宠物又好，喺假期唔舒服咧系最麻烦嘅。咁希望大家都系一听住嘅都系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啦吓。好啦，我哋今日讲啲咩啊？多谢 Eric。 我哋今日讲下，即系啱啱香港有个法例咧，就通过就话医、有一件系好事嚟嘅，就系、是、就医卖猫咧，就需要啲 详细嘅来源。是咪 啊？系啦，系啦，同埋加埋要打个晶片啦、因为咁多年咧，养猫买猫系好儿戏一件事嚟。 系冇错，冇错，冇错。任何一个人喺屋企咧，佢必一斗咁就卖得噶啦，系啊。以前 系啊，系啊，有身份证就卖得噶，基本上。所以咧就而家就好好多啦，因为其实啲猫嗰个quality 系差到咧，好难想象系。 我想问咧 ，Dr. Eric， 点解今次呢一件事 apply to 猫咧？咁狗仔又咁严谨咧？即系 狗立咗类似嘅例好多年， 我就话点解猫会 delay 到而家啊？即系会点解延迟到而家啊？其实 系咪睇唔起啲猫？ 定以前冇咁多人养猫啊？ 净系冇咁多啲私人嘅 breeder 都几多噶，系啊， 系啊， 我 净 系知近 我 谂近年好多人 combo between 即系多啲，我谂多啲人投诉狗啦。其实买狗翻嚟好似多。狗是多啲問題個貓嘅，我諗咁多年即係啲問題冇咁顯啦，同埋冇喺個大眾嘅注意，你知政府要大眾嘅注意。 O K， 咁我又想問 Dr. Eric 啦，你覺得即係從你獸醫嘅角度，佢哋自己咁樣私人咁樣 breed 咧，最大嘅問題，最 common 嘅問題係咩咧？ 哇！嗱，我諗有個問題應該問，即係因為我成日都即係做呢個節目，都係從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去諗件事啦嚇。咁、咧就我認為，即係有乜嘢去你買只貓？系，即系就嗱，我即系唔好讲话应该领养啦吓，大把领养啦，只猫靓嘅，你问我唔使去买。不过 如果去買嘅，你應該有咩係我哋叫英文叫 red flag，即係有啲嘢係我唔覺佢講呢樣嘢，走都走唔切。 係， 好啦，第一樣嘢咧，你個如果你同個 breeder 傾偈，有幾個問題你應該問啦。你問佢，喂，我可唔可以嚟睇睇個環境？ 嗯，即係佢居住環境係啦，佢出生環境。 佢應該好樂意嘅，因為一個好嘅 breeder 呢個賣點嚟噶嘛。 嗯、 如果佢同你講咧，就話啊冇嘅，我哋係我帶你去個可能個 groomer 啊、 嗯， 或者個寵物店，即係中立嘅環境咧，你知道好有問題，就走。 嗯 嗯， 係啦。咁、okay. 二咧就係、是、咁好明顯，即係唔好講話只貓要健康啦、 嗯。 不過就有啲問題可以問嘅，譬如原來你買只貓嗰時咧，即係一佢應該有曬啲 document 啊、針卡成啦。 嗯 哼，如果佢有任何猶豫，走。 嗯， 唔使谂噶啦，系咪？同埋咧， 即刻走啦。 嗯， 系啊， 其实有， 同埋系啦，同埋有啲咧，有一个有几个有两样嘢应该验嘅，即系唔使只只猫卖俾你要验，不过佢自己啲猫验咗，就系、是、有冇猫艾滋。 嗯 嗯， 系，同埋咧有一个叫猫多囊肾衰竭病毒病嘅，遗传病嚟嘅，唔系病毒嚟嘅。咁、样就呢两个病都应该验咗嘅。如果佢啲猫冇验咧，扮走。 使唔使睇埋佢？使唔使睇埋佢啲爸爸媽媽噶？即 係係啦，係啦，呢啲傳有貓艾滋就係傳染啦，咁、係口水傳染啊，所以好多時係最最常傳染嘅模式就係媽咪傳染俾細蚊仔啦。咁、樣就另外一個病咧就真係遺傳因子嘅啫。咁就即係冇誤會，如果有呢個病嘅貓咁，好明顯都要存在，不過你唔應該攞你去繁殖。 嗯， 係啦，所以咧就如果個我而家可以話俾你知啊，十個有九個咧。系乜嘢都唔知道， 嗯，即系你讲嗰啲普通嗰啲人啊嘛，唔系 breeder 嗰啲啊嘛，即系屋企 breeder。 系啊，直情讲 breeder， 你问佢话要咁做嘅咩？冇啊，法例唔使咁做噶。而家我讲呢啲嘢系法例之外噶啦、 嗯。 我认为我做过买猫嘅专家咧，我认为呢啲一定 即系呢一个系个消费者嘅权益。 系 咪 嚴謹啲？係咪？ 係啦，係啦， 呢個係你嘅權益嚟㗎嘛，你要去買。 係 咯，你咪可以問佢有呢啲咁嘅嘢，有嘅話咪、 okay、 有信心啲 咯， 係啦，冇嘅就走咯。呢個係我權益嚟㗎嘛，我買你只貓嘛，啱唔啱啊？ 啱啊啱啊，咁啊嗱，同埋咧，你同埋有時咧，你睇價錢啦，即係應該度下價啦。如果有個賣家買只貓好貴， 嗯， 或者你賣得特別平嘅。又冇咩特別解釋嘅，呢啲都係 red flag 嚟㗎啦，我係你行走 有機會中伏， 係啦，平又唔 make sense， 貴又唔 make sense， 呢啲嘢係又應該有一定嘅價錢啦。 但係定價呢樣嘢真係好難講。 我點去 check 個 market price 啊？ 係咪？ 到下價啫，就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唔難嘅，即係你一般而家即係係啦，唔值。同埋咧，你可以問佢哋咧。呢、這個就唔係一定，不過我會 recommend 咧，你即係如果佢答到頭先嘅問題咧，都好好噶啦。其實佢答到頭先嘅問題，而你認為個答案係好嘅。 嗯。 不過咧，如果仲好啲咧，就係、是、個嗱，依貓應該係12個禮拜啦，即係三個月係先至離開媽咪。 嗯 嗯。 好少 breeder 咁樣嘅。 嗯。 哦，即係佢好早就已經，哦係。早啲回本啊嘛，即系攞翻啲钱，或者佢哋想 系啦，好似你种菜咁嘅啫，即系你 早啲 收割 啲 咁，你赚到啲钱咯。 嗯 嗯哼， 系啦，呢个系一个二咧，就系、是、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系啊，你 除咗话 系啦，系咯，你 即系呢几样嘢，大家要留意啦，系咪？即系同埋最好嘅就话要三个月先至去攞嗰只猫仔翻屋企啦。 咁同埋其实 Doctor Eric 最 scientific 系咪？即系如果我要买之前，我要佢俾一个兽医 check 过，冇头先你讲嗰啲，我复述唔到啦。啲咩病咩病，系咪要咁样先最 safe 咧？其实 即系佢要有呢啲嘢啊，系嘛？唔系话你要带只猫去啊，而系佢要有。 头先我讲啲嘢全部应该全部可以 proof 嘅， 系 啲猫佢啲猫同埋如果佢俾你，即系有时咧，你好似人你请人都好啦，你会打电话俾佢嗰啲 references 啊，佢之前嗰个雇主啊，请佢佢个咁啊，如佢应该有个 reference 嘅 ，either 你知道佢有其他买家啦。 嗯 你嘅朋友或者咩你信得过啦、不过你小心啲啦，好明显如果佢介绍嘅人、你要做 reference 就小心啲啦、好似你睇个 CV 咁样呢，你如果有个员工你想请嘅、你好知道你佢俾得你个 reference 就係佢想你讲你 reference。所以你同嗰个人讲要小心啲啦。 Doctor Eric, 咁而家新法例系几时开始同埋跟住会点啊，即係佢哋嗰个系即係佢哋嗰啲 breeder 系要遵守啲乜嘢啊？ 好似四月一号应该是环境啊同埋打针啊，其实都应该基本嘢，我冇研究 deep 研究。 但总之 如果 可以做好 嗰啲呢，就係应该係一起码要八个礼拜大埋俾人要打咗针，同埋要打晶片。咁个晶片个包都几紧要下嘅，因为之前你冇压住个猫，好衰嘅。你买咗只猫俾人，只只猫都橙色嘅，或者虎纹嘅，你就嗰个人好容易讲一句：呢只猫唔系我嘅。咁你就口同鼻拗就冇得赢噶啦。 明白，即系你想追究翻个，唔系我卖俾你嘅咁样，我只猫唔系只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 即系咪个晶片里面嘅话，其实都有一定嘅资料啊？ 系啦，佢打晶片嗰时候就会话呢个晶片系 register 咗嗰间宠物店咯，咁、样就个 breeder 咯。咁如果你买翻嚟咧，那个 number 都系 number 嚟嘅啫。咁、那个 number 就会变完你只猫嘅身份证和你个做个猫主咯。 哦， 最惨。 其实咁都几好啊！如果你有个晶片， 有根有据， 你有时如果系嘅话，你都可以揾到佢啊嘛。 啱啊，其实未有呢个例之前，我哋好多时好少打晶片嘅只猫，唯一嘅情况打晶片咧，就去外国咯。 啊，冇错冇错，佢一定要 需要你知道你系你只猫，呢只猫系有个 number， 唔系讲颜色好难嘅。 嗯哼，但系阿 Eric， 我想问一个蠢嘅问题，打晶片对只猫有冇咩唔好噶？ 都唔系蠢嘅，其实都冇嘢唔好，好少制问题嘅。不过可以好，个晶片个支针好粗嘅，你可以拗话佢即系譬如卖俾你两至三个月大嗰阵时打都几痛下嘅。所以不过冇办法，我认为呢样嘢就未至于好似割尾啊或者啲咁嘅嘢咁残忍嘅。不过就。所以我认为个好处多过坏处。 咁今次呢个法例系咪即系可以将嗰啲喺屋企求求其其 breed 嗰啲嘅卖家咧，可以淘汰咗啊？你觉得系咪可以？ 我觉得要人执行咯。个答案系我 有个法例啫，吓， 系啦，因为事实上而家 social media 系多呢啲多到咧，即系你唔好话呢啲咁嘅。即係你要捉咁多人嘅法例啦，你譬如喺你假電話喺嗰啲二手網頁賣假貨啊，你過咗錢又冇貨啊，呢啲咁基本嘅嘢都做即係執行唔到嘅，我好難想象佢擺幾多資源去執行呢樣嘢啦。 即係就算繼續有人咁樣賣法，你有冇人去拉佢哋咧，或者去 enforce 嗰個條例咧，係咪咁意思啊？ 哦，系啦，同埋我希望为一样嘢，就有少少避免有啲有心嘅 breeder 以为哦，原来而家有咁嘅例，唔好乱咁嚟啦，有帮到几个咯，我估。 好嘅，希望继续做得更加好啦，好唔好啊？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完咗呢个宠物环节，跟住翻嚟就我哋嘅风骚飞扬嘅即安剧。 好，听日星期五啦，听日再见。 又礼拜五咯， 系啊， 好啦，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飞强飞强， 哎呀，差点过关，激死啊！咩事啊 ，Sarah 姑妈？ 帮我上阁楼嗰度啊，攞箱冬菇落嚟，我今晚咧整最拿手嘅金蚝炆冬菇，你食下。 冬菇唔好啦，好似炖冬菇咁，唔好意头，唔攞啊！哎呀，差啲几 over， 好险啊！ 咁啊，帮我上阁楼度攞箱干瑶柱落嚟啊，整啲靓餸你食啦。 哎呀 ，Sarah 姑妈，我今日想食啦清淡啲啊，啾啾啾。 咁啊，你帮我上阁楼嗰度攞箱鲍鱼落嚟得唔得啊？ 哎呀，我扭亲条腰啊！哎呀， 肥强你冇事啊嘛 ？Sherman， 你唔使理佢啊，佢呢啲叫做懒人病，叫佢做嘢又咁啊 ！Sarah 姑妈，我真的受伤了，哎呀，好痛啊，点算啊？ 喂，你可能扭亲条腰、啊，所以话你帮我雪住只长脚蟹同埋两只龙虾。肥强你趴低，我帮你睇条腰先。 哇 ，Sherman。你咁好，你买咁多海鲜嚟做咩啊？ 咦，我啱啱经过单大生意啊，咁啱经过海鲜档，见啲嘢又平又靓，咪买啲过嚟请大家食咯。 好嘢，我最中意食海鲜。 肥强唔好啊，你啱啱整亲条腰，唔好食海鲜住，忍一忍口先。 系啦，听话啦，最多我今晚啊蒸两条白饭鱼仔过嚟食啦吓。 其实 我条腰好小事呀、 啊。唔系啊，你整亲条腰可大可小啊。 肥强，你听我哋讲啦，休息戒下口先。你知唔知啊？我单系讲香港每年因为体力处理操作，即系搬运工作而引起嘅职业受伤个案，多达几千宗啊！呢、這个数字已经系好震撼噶啦。你知唔知你好似佢哋咁，成为其中一个受伤个案啊？ 咁即系话，好多人体力处理工作做得唔好，又或者系唔恰当、唔小心，已经会令到好多人就咁受伤啦。而肌肉筋骨受伤嘅个案，大部分都系因为工作地点设计欠佳、搬运方式不当或者系训练不足所致嘅。呢一啲因素其实全部都系可以喺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大部分肌肉筋骨受伤个案都系可以避免嘅。肥强啊，你明唔明啊？ 好似明。不过又唔系明得好透彻、哦。 其实肥强，你千祈唔好以为搬运工作系好简单啊，因为安排不当嘅搬运工作所引致嘅伤害咧，系可以造成肢体伤残同埋难以估计嘅金钱损失噶。肥强，你都要记住啦，当进行搬运工作嘅时候咧，应该运用正确嘅提举、移动同埋搬运技巧，避免作出突然或者急速嘅动作。肥强，我头先见你帮 Sarah 搬嘢，啲姿势系完全错晒噶，你咁样好容易整亲自己噶噃。 我都知道，雇员应该遵守呢个指示行事，唔应该危及自己或其他人嘅健康及安全。所有雇员咧必须确保响可行嘅情况下，已经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包括遵循正确嘅工作方法同埋工作步骤，跟住系使用呢个雇主提供的辅助机械同埋呢个防护设备，在没有任何辅助机械或不能使用该等机械的情况下咧，采用合力提举的方法，最后是参加有关搬运的训练课程，并在呢个工作地点应用所学的原理。 肥强，原来你都识咁多嘢噶，咁点解你头先搬嘢嘅姿势唔正确，又唔使用呢一个辅助工具夹硬嚟，唔单止整亲自己啊，仲要啊冇得食又大只又肥美嘅长脚蟹同埋龙虾，你呢啲咪蠢啊，仲要蠢到加零一啦。 其实 你受咗伤就唔好讲咁多嘢啦，如果你真系伤到脊柱，后果仲严重啊。你以后要记住啦，脊柱有自然嘅弧度，如果能够保持脊柱弧度，身体嘅重量就能够平均分布响椎骨同埋椎间盘上，腰背受伤或者劳损嘅机会咧就会减到最低啦。而当身体上半部大幅度弯曲或者扭曲嘅时候咧，就要依靠脊椎嚟提举负荷物，咁样就会令到腰部即系腰椎啦承受负荷物嘅重量，会令椎间盘受压噶。椎间盘损伤大部分发生在最低的三个椎间盘，因为这一部分的脊椎动作是最大的，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最重的。 Sherman 啊，放得高的东西我就怕受伤，所以我自己不拿啦，我就会拜托肥强帮我拿。放在地下的东西如果不是太重我都会自己拿的，那又有什么要注意呢？ 最妥善的方法当然是使用辅助机械。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体力搬运工作又需要由低处提起物件，就必须遵从搬运工作的安全原则，以减低腰背受伤的危险。最基本是首先衡量负荷物的重量、大小和形状，还要考虑自己的体力能不能够搬运有关的负荷物。尽量使用辅助工具和在有需要的时候找同事协助，避免提举过重的负荷物。 其实呢我都懂得提重物的步骤的，首先是曲膝半蹲，保持腰背平直，然后双手抓紧这个负荷物，并将负荷物贴近身体，再运用大腿肌肉站起。提起负荷物时动作需顺畅和有节奏，避免突然或急速地移动身体。当负荷物稳妥地搁于手部及手臂时，朝着运送的方向举步，不要扭曲臂部或肩部，放下负荷物就如拿起负荷物一样重要。运用腿部肌肉曲膝半蹲至一个舒适的角度，然后放下这个负荷物。负荷物未放稳之前，不要突然放手。 一般而言，提举笨重的物件是会增加受伤的机会的，负责人应该对有潜在风险的体力处理操作作出评估，确保提举重物的体力的要求是在工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工人亦都应该使用辅助机械和防护设备，以减低因为处理较重的负荷物而受伤的机会。在合理可行的情况底下，雇主应该安排一组曾受过训练的人员在监督和协助底下合力进行提举工作的。Sarah， 我有点肚饿，不如整海鲜食吧。 好嘢！ 肥强，你受了伤不要吃嘢住啊。 两位，其实我已经好返晒，我真的好返了。 咁就好啦。 咁我就蒸八条白饭鱼仔你食啦。 吓，八条咁多，我晕啊！ 体力处理操作要小心，姿势正确，借助工具倍安心。我是 Sherman 钟舒曼。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于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住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